想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。 去的去，人 悄悄走入了我的世界，用着你的无言歌声挥走我眼中的忧伤。远处里传来几声夜莺的轻柔细语，告诉我明天是未来，昨天早已变成过去。静静悄悄走入了我的梦中，你的灵犀会想起我，没有人能了解你。